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而听得准确，听得清楚，让我们的心回转过来归向基督。圣灵，你帮助我们，也挪去当中一切的拦阻。在线上，在现场，弟兄姐妹，我们呼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的帮助临到我们，你更与我们众人同在，使今天的信息我们交托，愿你透过圣灵的引导，随己意分给每一个人，也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得见真理，看见基督的荣美，看到你话语的宝贝，心里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纪念所讲所听的每一个在你面前需要你自己浩大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会众请坐。从上周开始，我们学习约拿书第一章，我们还是今天继续谈第一节，但是是下半节。上一周给你们分享有关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以上一周我们学习耶和华与他的话，耶和华与他的话。如果当中还记得，上周有两个要点。第一，耶和华话语的降临 ，the coming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还有耶和华话语的饥荒 ，the famine of the word of the Lord。那是上周我们一起学习。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的下半节是耶和华与他的仆人。耶和华与他的仆人，先给大家看今天的信息大纲。今天的信息大纲也是有两个重点：第一，听从耶和华吩咐的仆人 ，a servant who obeys the command of the Lord； 还有违背耶和华吩咐的仆人 ，a servant who disobeys the command of the Lord。所以今天因为围绕在第一节的下半段，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谁？临到他自己的仆人。那仆人是谁？就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约拿，众所周知，如果我们一般来到约拿书，就知道约拿这个人不是一个听从神、听从耶和华话语的一个仆人。这对这来说，他的违背大家都很清楚，他怎么样去躲避耶和华，逃往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今天我们要从经文去了解，更详细的了解，他真的是完全违背吗？还是他有一些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好，我今天先大概给你们介绍有关约拿这个人，不会太多，但是把一些重点告诉大家。约拿是亚布伦支派的一个人，他是加利利省的加特西弗亚米泰的儿子，出世在主前770多年前。他是一位先知，是以色列的先知，是当时候第八世纪的先知。约拿本身的意思是白鸽 ，dove， 白鸽。那白鸽背负着一个传讲信息的使命，它不像现在我们有邮政的服务，当时候是没有。所以呢，需要用白鸽来传递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诺亚的时刻，当进入方舟，洪水过后，诺亚两次放出白鸽。那这时刻呢，白鸽就要出去外面探讨信息，回来向约拿报告。好，大概了解约拿的意思是白鸽。那这时刻呢，这里圣经也提到加特西弗人，加特西弗这地方在圣经只出现一次。考古学家去查考，这个地方原来是希伯伦的境内， 那拿撒勒北部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而据早期教会的传说，约拿的坟墓就是葬在这西布伦的境内。好，这是对约拿一些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信息大纲。我说听从耶和华吩咐的仆人跟违背耶和华吩咐的仆人，这两者这方面呢，我们需要一块来谈，那一起来探讨，那怎么就去看到听从，怎么去了解违背。我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中国封建的时代，皇帝下的命令叫圣旨，当圣旨宣告的时候，百姓 凡听见圣旨道，都会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接下来可能他们就要做一个举动，就是要跪下来，因为皇帝的圣旨道，这个是他们应该必然要这样的一个表现。接着传圣旨的传，我们说传旨就会说封天承运，皇帝诏曰，许今天案例过后，必要关在牢房至少10年，不能出来。好，在领受圣旨的人必须要说谢主荣恩。好，这个我们都一般都很熟悉。当时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违背皇帝的命令，肯定没有好日子过，那甚至可能连头都不保，要砍头，命也要丢掉，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甚至到皇帝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顺服，要听从。好，为什么我以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大概知道这听从皇帝命令的吩咐的蒙福性，然后你听就蒙福，你不听你可能命也没有。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约拿。约拿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有两个任务。约拿被差遣到尼尼微城这外邦国不是他第一个任务，他第一个任务记载在列王记下14章，有圣经请翻开列王记下14章2 Kings Chapter 14 25到27节 Verse 25 to 27，我给大家念，请听。列王记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喇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27节，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好，当时刻是发生在耶罗波安第二为王的时刻，约拿领受到神自己话语的启示，就宣告这个是一个大好信息。约拿的第一个任务是一个愉快的任务，因为他要传讲的是收复失地， regain the lost ground， 以色列的国将会跨到当所罗门执政的时候的繁荣，所以对以色列百姓这个是大好信息，是喜悦的信息，是 rejoice message。 所以当时候约拿就是要宣、去向、当时候以色列人宣讲这个、神的话语的信息的美好。 我们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大概给你们看见，这样有点小。圣经说，从哈马口就是在这里，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亚拉巴海称为沿海，现在就是死海。所以这片土地这么大，神要给为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好，大概了解到这里。我们在圣经也没有找着其他的经文来到看呢，约拿也没有其他任务，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是他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发生在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现在要向尼尼微城。"去宣告另外一种的信息，那这个完全是跟第一个任务完全不一样。第一，它是向外邦国。我以后跟你们慢慢的解释。我说上周跟你们谈到约拿城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它必须要向着外邦国传，也是传一个美好的信息，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信息。但是对越南来说，他有其他的看法。好，从列王记下14:25-27，刚才跟你们念的，跟约拿书第1章1-3，我们从经文可以意识到，约拿的听从耶和华的吩咐，跟他违背耶和华的吩咐，取决于他对耶和华话语的偏好，他的 preference。就是说，从经文里面，我们理解约拿的顺服跟他的违背、他的悖逆，是取决于是关于他本身对神话语，他听了，然后他有自己的偏好，他的 preference。好，我们要回来到这个环节去想，因为第一次他顺服，那第二次呢，他就逃。整个耶和华与他仆人的信息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说的 sermon central idea。整个中心思想就是神的仆人到底有没有真真实实去顺服神话语的吩咐？我在说神的仆人有没有真真的实实在在听从神话语的吩咐？这个就是我们要想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上个礼拜跟你们提到，每一间教会都有讲台，每一个讲台都有人在讲道，所以第一个我说，教会今日不缺的是听到的机会。我们有很多听到的机会，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了。我说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今日教会不缺什么？不缺讲道的平台，根本不缺讲道的平台。每一个大大小小教会至少有一个讲台，那讲台就会有讲员，这讲员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包括有些宣教士，甚至包括有些长老，也可能有教会一些弟兄也被安排，也有姊妹，也有女牧师在讲道。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所有的讲道都是一回事。我再说一遍，实际的情况，我们回想在21世纪的教会，实际的情况并非每一个堂道，不是每一个讲道都是一回事。有一种的讲道是神所赐福的，有一种的讲道是神所弃绝的，有一种的讲道是神所认可的。而有一种的讲道是神所憎恶的，还有一种讲道是得着天上的喜悦。那另外一则讲道，这是空洞之槽的堆积，没有用的。还有一种讲道是从天而降下的玛瑙，那另外一种讲道是来自世上的糠秕。人如果常常吃糠秕， 会吃出病来。所以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么多的太多的讲道里面，在本质上严格来说是不是属灵破产，而导致今日的讲道营养不良，造成当下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不断逐渐的灵性枯干，甚至有些灵境已经 破产。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健康的在基督耶稣里茁壮的成长，导致今天的教会对神话语严重的饥荒。弟兄姐妹要渴慕听见却听不见，听了好像听得见，来了一两年教会灵性还是这么枯干，认识上帝好像有认识，其实是不认识，傻乎乎糊里糊涂过日子。当下最紧迫的需要并非需要有更多的讲道，而最紧迫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有特定类型的讲道。那这个特定类型的讲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类型？ What is a specific sermon's direction? The category of the sermon 就是要全心全意按照已经被启示下来的这一本圣经，我们手头上这一本圣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传讲上帝的话。而这种传讲上帝的话是要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不是 half-hearted， 是要 whole-hearted， 全心全意顺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来讲道，不是半心半意，不是 half-hearted，更不是 no heart， 根本没有丝毫的愿意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来讲道。其实今天不是我选择这篇的信息，今天的信息主要其实神是预备给我听的，我自己讲给我自己听。今天是我的爱慕，神让我爱慕之前我要去想成为神的仆人。我说牧师、传道、长老、站讲台的人，我是不是 wholehearted 全心全意顺服圣经，降服在圣经的教导去教导百姓，还是我是半心半意，就是 half-hearted， 还是我也完全不想按照圣经教导去教导百姓。所以这篇信息其实针对站讲台，尤其是我。神的仆人讲道如果没有按照圣经的解释，什么样的解释都不是解释，什么样的解释都站不住脚，什么样的解经都不是在解圣经，什么样的理由要去推翻圣经解释，那个只是一个理由，什么的借口都不成立，什么样的教导都是强词夺理，扭曲强解圣经的意思。所以凡是站着站讲台的人，我们要特别留意。在这时代我很感激上帝，有一位讲员叫做 David Wilkerson， 大卫威克克森。你们可以从他的信息里面他提几件事情。今日的讲员已经开始慢慢演变成一种比刀讲员，比 pen 刀 knife， 我们说 pen and knife preacher 什么意思？把整本圣经拿起来的时候呢，他只是圈他要讲的，就是用笔来做。还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讲起越拿的问题，在他的 preference， 他的偏好， 他圈他要讲的，然后他用剪刀去剪下他不要的，这是 pen and knife preaching。 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贴切。那我就要问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话语，我觉得是对我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就是非常适合我。我按照我个人想法，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就讲。那这些 no， 我要考虑一下，是否是我真的要讲这些？有可能是他本身的偏好，也有可能他有其他的原因。因为站讲台的人，尤其是牧者，他们讲到的时候呢，有可能是要讨好会友。如果牧师指证会友的罪，那有可能牧师也没有好日子过。我们想想，我们多久没有听到讲员责备教会的罪，提到罪，责备他们的罪，连跟牧师打招呼也不想，以后我不要来了。所以牧者可能需要讨人欢心，讨会众的欢心，然后私下当中呢，长老们就给牧者压力，今年牧师我们教会要增长，必须要从50人到100人。要为了这样一个情况，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要怎么样讲一些讨人喜欢听的，讲一些讨人喜悦听的讲道，那就希望更多人来。讲道的时间不要太长，现在严重到一个地步，讲道的时间可以缩短到15分钟。如果我们大家去到一些天主教的教堂，讲道最多可能10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我孩子上了一些教会，他说父亲，他说爸爸，我去到那个教会才讲10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也不懂听什么。让弟兄姐妹快快的来敬拜，快快的结束，快快回家。礼拜天是 holiday， 不是圣日，是假日，那很重要。我们来教会只是要 warm the chair， 听得懂吗？来教会只是要让这椅子有人的热气当中 warm the chair， 软软这整张椅子，坐了10几分钟软了就可以回家了，不需要再逗留在教会。礼拜天如果不来教会要去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教会祷告，要为讲员祷告。讲到严重到一个地步，有掺杂很多不应该有的，在整个的讲分享里面参加了很多世俗的小学，崇高整个道德教育伦理、人本主义、成功主义、功利主义，又很多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用种种刚才我所讲的来叫解圣经。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篇讲道？不是以经解经，那个太困难，要花很多时间，要查考圣经的原本，查考圣经的上下文，查考圣经的来龙背景，查考整个圣经来龙去脉，查考整本圣经的主题跟其他书卷有没有矛盾，这些要花很多的功夫跟时间。他们认为说讲到太深，弟兄姐妹听不懂，所以要用这些方面他们比较容易去领受的，所以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切入点，成为讲道的一个的引导，用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崇高道德学，用道德观去讲圣经，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有没有把神的话语听进去？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弟兄姐妹灵性不见得枯干？好，来到这里，我需要给你们看见经文，请大家看《耶拿书》3章。 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给你们念。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好，你看第三节，第一次神的话临到约拿，他违背，他躲避，他去了他师。第三章耶和华第二次的话语临到他，第三节这里这么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这是他的宣告，神要他这么样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直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感谢上帝。我说约拿，我们知道他是违背神话语的一个人，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且尤其是今日二十一世纪的讲员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他按照神所吩咐的话语，他一个字都不漏去传讲，这个是他的顺服。我再说一遍，约拿在他本身违背神的心意不想去，最后神用他的方法让他去到这个城市，他结果去了，他还是按照神的话语的吩咐，一字不漏的把神的信息传达给尼尼微城，这个就是他在神面前的顺服。我们设想，我们今天有圣经，我们还是顺服神，每个礼拜天来讲道，每个主日我们讲道，那个是一个方面的顺服，还有一方面，我们是否真的全心全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传讲神的话，那个是更为重要。约拿他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去加，没有减，也没有修改耶和华吩咐他的话。神因着这个事情，你看看尼尼微城的百姓，包括尼尼微城的王，他们有什么回应？你看第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第七节，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连牲畜也有份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神的话语临到，神自己做工，王都要顺服，连牲畜也有份披上麻衣。圣经这里说，你看第五节，从最大的直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这个告诉我们，在希伯来语从最大到最小，它这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那最大的到最小就是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希伯来语的一个方式的解释，从最大到最小就是所有全城人，这包括牲畜都要有这样的回应。感谢神，神就是这样来赐福这个罪恶满盈的城市。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忠于神的话，神的仆人，神向他的要求不是半信半疑，不是 half-hearted， 更不用谈是 no-hearted， 没有心，是要全心全意按照已经被启示下来的圣经去忠于神的话，放下我们自己的偏好，放下人的想法，他们会不会 对这个讲员有任何的偏见，我们都要放下这一切。所以站讲台的人需要忠于神，讨人是不对，必须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刚才说有很多讲道，有一些是神所喜悦，有一些是神所赐福，有一些是神所认可，但是有一些也是神所憎恶，有一些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没有按照圣经的讲道，请问羊所吃的是不是健康让他们没有会生病的草？我们站讲台的人责任很大，因为我们要供养玛拿给我们的羊，羊需要吃草，它不需要吃其他的，它需要吃草。那个草在哪里？圣经的话，因为它要成长。但是往往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草已经喷过杀虫剂，所以吃进去是毒草，不是完全来自神话语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邻里开始生病，长期这样的患病，最后病入膏肓，灵性破产，对神的话越来越冷淡。一个讲台如果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一个没有圣经的讲台。没有圣经的讲台还树立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我们说不好听的一句话，就是一间挂羊头卖狗肉的教会。这个教会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还喜欢去这样的教会。第一，讲道时间很短；第二，听一些我们容易去理解也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讲太多圣经的东西，讲一些就好了，最好不讲，大家嘻嘻哈哈过日子，离开教会结束了就大家回家。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仆人，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的大纲，神的仆人，一，我们选择听从；二，我们选择违背。听从与违背只有一线之差，我们愿意听从神的吩咐，那间教会是蒙福的；顺服神的仆人，这间教会是一定赐福。常常那些讲员、神的仆人违背神话语的教导的，他以为他可以瞒天过海，继续讨人欢心，但是有一天面对永生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交账？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去学一个重要的功课。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要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旨意。这是他对天父的顺服。他给我们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全心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来到整个祷告的最高峰，在客西马尼园，大家都非常清楚。当时刻他往前走，俯伏在地向父祷告。当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的心已经降服在父的面前，他愿意照着神的旨意上十字架，这个是他的顺服。我们站讲台的人是神的仆人，是否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学习顺服的功课？ 听从神的吩咐，神要怎么样讲，我们就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讲。到最后神说，你是顺服一个我的仆人，让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顺服跟耶稣基督本身所付上的这些代价，我要完成神的旨意，我要讨天上父的喜悦，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请会众站起来。请我们回应上帝的话，先来感谢，因为神把他话语赐下，这不是理所当然，这是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求神帮助，让我们常常感谢，因为我们今天有耳可以听见他的话语。请我们在上帝面前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眼目继续顾念这个教会，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恩你的爱继续在这个教会里，我们献上感谢，你的话语仍然存留在这个教会里，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得知，你要求你自己神的仆人要顺服你自己话语的教导。主，我们向你呼求，向你仰望，我们为着所有有神的仆人在你面前祷告，求神你让这所有这世代的，尤其是21世纪的上帝的仆人，能够全心全意顺服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教导百姓，让这个让这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蒙你的赐福，大大讨你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到帮助神的仆人们，能够完全降服，向耶稣基督存心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的顺服功课。求神帮助，也继续带领这个教会前面的路，使这个教会继续回归圣经，继续降服在神的面前，继续顺服在神的话语权柄之下。一生我们度日子，我要荣耀上帝。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会众请坐。